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全方位保护您的爱车，让您出行无忧。汽车都需要定期保养维护，斯图加特保养安全、专业、高效，年终特惠免工时费哦。在这个寒冷冬季，万物都需要温暖阳光，而您的爱车需要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 恭喜呀，恭喜！ 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撑腰水漆忽略我中心总经理马林。我们企业专注于家装水漆、工程水漆、工业水漆的研发及生产与销售，19年来没有生产一滴油漆，呼吁大家爱国爱家刷水漆。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身体健康、新春快乐、爱国爱家。好音乐959，我总在您身边。 启程恭喜发财，眼看富贵一起来。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庞大集团五方桥轿车大区总经理王雪。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众朋友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生态宝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杨涛。我们企业专注于空气净化器产品，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大吉。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滩羊铺子烤全羊良乡旗舰店的总经理郭宁。我们企业专注于用宁夏盐池滩羊为您制作美食。滩羊铺子秘制烤全羊春节年夜饭火爆预定中，值此新春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驻总万科广场商场总经理张楠。我们的企业理念是精致生活引导者。至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仅代表北京驻总万科广场全体人员，祝福所有895的听友们春光普照，福气长临。更多青春惊喜活动尽在北京驻总万科广场。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19号，涿州市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通报了2016年全市经济发展情况。各界人士对本市2017年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谋发展。座谈会上，陈宇首先通报了2016年涿州市经济发展情况。王延青在发言中说，2017年是涿州发展中极为特殊的一年，既面临着多重机遇叠加，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王延青强调，涿州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希望社会各界人士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同心同德，同向同力，共同为涿州的发展贡献力量。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世纪创意艺术培训基地的总经理侯健。世纪创意多年来致力于青少年艺术教育，为青少年打造更广阔的艺术展示平台。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五方桥庞大汽车城东风日产宏远新城专店的总经理王建伟。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专业经营，诚信服务。我祝福九五九的听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汇宝行宝马 4S 店的总经理陈卫忠。我们企业专注服务于每一位客户，让客户满意。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春快乐，家庭幸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澎湃汽车城总经理苏梦春。在美丽的杭山延村镇，一座公园化的汽车城恭候您的光临。我们致力于为各大汽车品牌提供一站式招商服务，致力于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车修车服务，致力于打造北京西南高端汽车商务区。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在2017年百顺为福，六合同春，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山上那个光笔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山上放的大花开， 小院桌板 恭喜万年红，一字尽的融融，红运当头的无穷，恭祝大家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先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五方天雅互联网加汽车服务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裴雪林。我们企业专注于互联网加汽车服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时乃日新，三阳开泰。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北艺园钢琴城的经理程林。我们企业专注于全国进口二手钢琴批发，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新年快乐。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 那时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 随而去。 身旁。中央苍苍，白雾。